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72集。 这天晚上上床之前，雪穗提起了一件令高工程意外的事儿。高工程躺在加大的单人床上，看着妻子映在梳妆镜里的脸，问道： 高尔夫教室？ 从新婚起他们就分床睡，雪穗睡单人床。 对啊，我想如果是星期六傍晚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 雪穗说着把一张传单放在高工程的面前。 哦，美国高尔夫球基金会认可的学校，你早就想学高尔夫球了？ 有一点了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打嘛，等上了年纪，夫妻俩也可以一起打高尔夫球啊。 上了年纪以后？我都没想过那么遥远的事。 开始学嘛，一起去一定很好玩的。 也是。 高工程还记得父亲生前便喜欢打高尔夫球，每到假日便把大大的高尔夫球袋放进后备箱驾车出门。那个时候父亲的神情总比平常更有活力，或许是因为上门女婿的身份，让父亲在家里郁郁不乐。 听说下个星期六有说明会，要不要先去看看？ 完成皮肤保养的雪穗一边上床一边说： 好啊，去看看吧。 太好了， 这件事就说定了，你来不来？ 啊，好。 雪穗离开自己的床，轻巧地滑进高工程的床。高工程调整枕边的按钮，把灯光转暗，接着往雪穗身边靠，他的手伸进了白色睡衣的胸口。高工程心中暗想，今天应该没问题吧。这一阵子因为某个原因经常发生夫妻生活不协调的状况。迎接他热情的雪穗一点都没有反应，但是无论他多么的轻柔，也感觉不到妻子的反应。高工程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问题，正当他准备再使点劲儿的时候，雪穗闷哼了一声。即使在昏暗中，他也看得出妻子皱着眉头。 抱歉，很疼吗？ 没关系，别介意。 可是。 没关系，我会忍耐的。 高工程不认为自己的动作多么具有侵略性，困惑不已，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做。雪穗开始发出原因不明的呻吟。 怎么了？ 我肚子疼，好疼。 肚子？ 就是子宫那边。 又来了。 对不起，不过没关系，马上就不疼了。 不用了，今晚还是算了吧。 高工程只好捡起掉落在床下的内裤穿上，接着套上了睡衣。想着不是今晚还是，而是今晚也是。最近总是这样。雪穗也穿上内裤，拾起了睡衣，回到自己的床上。 对不起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 还是去让医生看看吧。 嗯，我会的。只是 什么？ 我听说打过孩子的人有时候会这样。 你是说子宫会疼吗？ 嗯， 我倒没听说。 因为你是男人啊。 这倒也是。 眼见画风不对，高工程侧身背对着雪穗盖上了棉被。反应虽然没有了，可欲望却没有消退。 既然无法亲热，他希望雪穗至少用其他的形式来表达爱意，但是雪穗绝不会这么做，高工程也很难开口要求。不久，啜泣声传入耳中，高工程懒得去安慰他，便把脸埋进了棉被，装作没有听见。老鹰高尔夫练习场建于规划成棋盘方格状的住宅区中，招牌上写着全长200码，备有最新型给球机。绿色的网内侧，小白球不断交织飞舞。这里距离高工程的公寓开车大约20分钟，两个人刚过四点便离家，于四点半抵达。传单上写着说明会是五点钟开始。 果然太早了，我早上晚点再出门就行。 高工程操控着宝马车的方向盘说道。坐在副驾驶的雪穗回答， 我怕会堵车呀，不过可以看看别人打球，说不定能参考参考。 外行人练习看再久也没有帮助。 正值高尔夫热潮，又是星期六，客人相当多，停车场几乎客满的状态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总算找到了车位，两个人下了车走向入口。路经一个电话亭时，雪穗忽然停下脚步说道， 对不起，我可以打个电话吗？ 说着他从包里取出了记事本。 那我先进去看看。 好。 说话的时候，雪穗已经拿起了听筒。高尔夫练习场的入口宽敞明亮，像平价西餐厅一般。穿过玻璃自动门，高工程来到里边。铺着灰色地毯的大厅里有好几个无所事事的客人。一进来左边便是前台，两名穿着鲜艳制服的年轻女子正在招呼客人。 不好意思啊，可以麻烦您在这里填上大名吗？一有空位我们会按顺序呼叫。 正和服务员说话的是一个看来与运动无缘的肥胖中年男子，他的身旁放着黑色高尔夫球袋。 什么？人很多？ 中年男子面露不悦。 是啊，可能要请您等20-30分钟。 真没办法。 男子不情愿地写下了名字。看来大厅里无事可做的那群人都是在排队。高工程再次意识到，所谓的高尔夫热原来是真的。或许是因为无需接待客户吧，他的同事们很少有人打高尔夫球。高工程走进前台，告诉工作人员他们要参加高尔夫球课的说明会。一个工作人员笑容可掬地回答， 我们会广播，请在这里稍后。 就在这时，雪穗进来了。一看到高工程便立刻跑过来，但神情和刚才有些不同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